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股仔。 好啦，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股仔。而家就系八月五号。五點半啊，唔係五點九嘅，好啦，咁首先要交代一下先。咁基本上成個禮拜咧，我就冇喺 Facebook 裏邊自己有嗰邊咧就寫過任何嘢嘅。 嗯， 點解咧？ 洗緊底底。 唔係一方面啦，最主要就係、我自己都 sense 到嗰個敏感性嚇、啊，因為即係嗰只吳廣德先生啦。同埋呢個嘅船仔啦，同埋呢個嘅巴士仔啦，好巧合地，亦都唔想發生，但係都發生咗咧，就係有部分嘅資金咧就 overlap 咗嘅呢三隻嘢。咁啊 overlap 咗，所以隻唔講得就楞到嗰兩隻我都費事講啦，就唔係唔講得，係唔敢講嘅。咁啊，你知道呢啲嘢，唉，一煩起上嚟就會非常之煩。 係啊， 咁啊，為免唔煩，咁啊，唯有就係忍手，咁啊，唔寫啦。 嗯。 啊，咁啊，請大家見諒。咁就船仔同埋呢個嘅蓋巴，其實個情況係一模一樣，係冇變過，冇嘢多咗，亦都唔會有嘢減咗。咁啊，因為就係有啲嘅資金嘅 overlap。咁而啲資金就有啲就喺唔講得嗰邊就搞到好激烈嚇，咁啊所以就啊吞來吞去吞來吞去咁樣嚇，咁啊所以即係大家有耐性嘅就可以等，冇耐性嘅就轉去其他股冇問題嘅呢啲 ，OK， 就係啦，即係主要嗰三隻咁嘅騎呢嘢咧，就係、要交代呢樣嘢。咁啊至於只蛋咧1385咧。咁啊，即係的確係令人氣憤嘅，我都非常之氣憤。咁冇乜辦法啦，因為即係谷唔起佢個 PR， 即係個 IR 嗰個工作啊。 嗯。 啊，佢應該要做多啲 IR 嘅嘢。咁但係即係我上次都講，即係一般一啲嘅國營公司嘅諗法就係話，喂有 budget 咪 IR 咯，老細叫到咪 IR 咯，老細唔叫嘅冇 IR 噶啦，冇辦法啦。啊，咁啊，即係盡量游說佢哋做多啲。市場上面嘅工作啦，因為即係你唔做太多呢啲，即係你唔做太忽略啲市場嘅公關工作嘅話咧，其實對股價真係不利嘅。咁所以點解香港啲財經公關嘅公司咁鬼好揾就係咁解啊？因為間間都想 財經公關公司， 財經公關咯。 OK， 即係嗰啲咩Strategic中橫啊，咩嗰啲Hill & Norton 啊嗰啲咁嘅公司啦，因為咁好揾就咁解啊，因為即係。有時佢哋係忙到咧，有啲公司十年唔揾你，突然之間要揾你咧，咁佢又唔接嘅，咁所以個個都要即係馬住間公關公司，個個月科水科翻幾皮嘢俾佢哋頂住個雞頭。所以就咁樣啦。咁啊，如果講翻個市嘅話咧，又去翻一個大家都唔想見到嘅局面，就係、是、悶局。唔升唔跌。唔跟美股。想跟 A 股，但系又唔敢跟得太足，啊、成交就慢慢又跌翻。 啊，問個姚尊，我有個建議嘅係，即係今日頭先睇到啦，收26468啦，但高多少少，例如266嘅時候咧， 246 嘅時候咧，246嘅時候咧、啊，我想，如果係我會嘅話，我會擺位嘅，咁我 mark 喺25010度就算啦，輸。即系赌佢 搏喎、啊，如果要246走去沽期指， 我赌佢嘅意思系赌佢上边唔穿，搏佢唔穿25000、25500走啦， 梗系啦， 咁系啦，咁然之后就向下杀翻。 唔系嘅，你呢个时候沽期指系 make sense 嘅，因为第一样嘢就系都升咗咁多啦，系咪？即 系 好简单嘅道理，你升到咁多，应该回翻。就冇話多啦，300-400都要話。第二樣嘢就係而家業績係公布緊啦。似乎啲大藍籌咧，佢都點都頂住個雞頭咧，佢個派息咧就唔會縮得咁緊要嘅。如果派息縮得唔係咁緊要嘅話咧，而家個低水嘅情況咧唔係好低嘅。即係如果你而家沽期指，遲啲陸陸續續出業績，佢哋派息啦， 咁啊，嗰個嘅低水嘅情況咧，應該會增加翻，增加多幾廿點，去到100零松啲嘅低水啦。咁、所以你又有幾廿點咧，作為一個嘅派息嗰個準備嘅。咁、但係即係你博佢派息，但係個期指未反映到個派息個除淨效應。而家個期指相對比較高水，咁但你都敵唔過嗰個大勢嘅。 係。 港股呢期啊，真係 OK 強㗎。 嗱 ，A 股啊，直頭強啦。 A 股係強啦 ，A 股由上兩個禮拜，我哋啱啱就係嗰日做節目開始就強啦。但係好似呢兩日見到嘅係個，即係又係同恆指一樣咯，就係24998個位穿唔到，咁啊回翻落嚟少少 ，A 股亦都係咁嘅情況，就係、回翻嚟落嚟少少橫行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係我想做搏一搏咯。 係好多人都會好似你咁諗嘅，但我覺得搏得滯啊，因為第一就係即係啱你講一講即係匯豐嘅業績啦。係 啊， 即係匯豐嘅業績其實真係差嘅。 嗯， 但係你俾大行啊唱到咧，又話得嘅，跟住匯豐啊竟然咁嘅業績之下都夾咗上去。咁嚟緊就騰訊出業績。 係啦，700。 今日就呢個嘅中國郵政銀行就話 上市。 唔係嗰、那個。二維碼 QR code，三月嘅時候就停咗嘅，咁、今日就話咧，得啦，我哋要統一處理，即集中翻落郵政銀行嗰度做嗰啲二維碼，俾人做一個支付系統。咁、樣講完出嚟之後咧，今日騰訊咧竟然係創新高嘅，135蚊嘅，升咗成5蚊上去。咁啊，跟住嚟緊陸陸續續有啲業績出，咁你話業績出，就算你估個業績唔係咁好，但啲大行都唱到佢好嘅話呢，因為同期就係、今日都仲有7號就係聯通出業績，今日都創新高，即係出業績之前呢，無論你嘅業績你估佢好定唔好，出嚟嘅時候好定唔好呢，都會夾一夾高。 你等於上個禮拜啦，1號仔啦， 係啦， 長實啦，個業績係好嘅。咁啊，跟住夾高咗上去啦，150蚊樓上啦，已經。 跟住就散啦。 跟住就散咗落嚟啦。 所以個 pattern 就係業績出之前，無論你點估，都會夾一夾上去。淨係呢個業績出之前，佢大部分業績都係8月中出，出之前夾一夾高咧，嗰、那個恆指咧未必會跌得好散噃，我驚。 匯豐就奇怪啲嘅，匯豐過去就係你見到過去六個季度啦，都係有增長嘅情況之下，股大多數都係咩㗎啦？市場即係之前預測嘅都係喺個下限 range 個位度，咁但係今次就業績倒退，過去就係估佢增長喺個下限 range 度嘅時候嘅話咧，一出嚟咧就散嘅，特別係公布完之後喺倫敦嗰邊嘅股價咧，好多時一開咧跌3-7% 不等嘅，即係連續六個季度，但今次完全唔同嘅就係話，你見到公佈出到嚟係差啦，但係返轉頭竟然喺倫敦度係夾返上去轉頭嘅。 開嗰下倫敦係撲咗街嘅。 係啦，但係 跟住啲大行就話呢，嘩好業績， 冇 得頂啊，跟住又夾返上去，所以個期指呢喺業績出之前呢，即係隨時又同你夾一夾上去喎。咁所以你話係咪呢個位246同佢沽落去呢，我覺得你等下一次246會好啲啦。 OK。 即係可能呢一次即係搏得滯喎，小心少少喎。因為你見到騰訊今日咁樣夾上去發呢，其實你都覺得啲好友呢都仲係好鬼夠力㗎喎，好鬼夠吉屎㗎喎。咁所以啲好友咁鬼夠吉屎呢，即係避一避呀，啲淡倉。好鬼強呀，啲好友。你睇即係琴日出嘅匯豐業績，成份業績呢，即係你想講咩呢，有咩講呢，即係你覺得份業績有啲咩令到你覺得匯豐係匯豐呢？ 唔明呢個意思，唔明呢個意思。 即係以前嘅匯豐好串㗎嘛，即係作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裏面一隻大藍籌，即係串串地㗎嘛業績。喂，我話係呀係啦，即係嗰隻呀。我話個我睇個市係點樣，我會咁樣經營法，我會咁樣做法。OK， 信又好，你唔信又好，隨你鍾意。咁但係今次嘅匯豐嘅業績呢，主要喺啲大行嘅眼裏面呢，就有兩個亮點啦。第一個呢就係話嗰個嘅炒房 GMB， 咁對上一半年呢就倒退得好犀利。咁就因為佢即匯豐嘅解釋就係話嗰個嘅外匯市場唔就。咁啲大行個解讀 interpretation 呢就係話呢冇囉。 吓、啊、咁你以往你对上嗰几年成日都话汇丰就系靠个炒房，咁而家佢唔靠炒房啦嘛， 系 咁咪好咯，咁样第一个 point。咁第二样嘢咧就欧志华自己讲出嚟嘅，唉，咁我觉得即系佢讲呢句咧更加老底，就系话冇问题嘅，汇丰嘅业绩嚟紧，点解咧？因为美国加息。美國加息咧，佢哋個息差就會拉闊咧，對佢個盈利係有利。依樣嘢係真嘅， 係 依樣嘢真係放諸四海皆適宜嘅呢、這個咁嘅講法。咁、但係第一，你匯豐你冇理由靠美國加息嚟到保持個盈利個增長性㗎。因為美國加息對於匯豐嚟講係一個好被動嘅一個嘅因素嚟㗎嘛。美國加唔加息，幾時加息，唔係匯豐話事㗎嘛。咁你冇理由將啲股東嘅利益，或者係真公司個未來個前途，你靠嗰個美國加息㗎、美國唔加咁點算咧？ 咁咪就係代表咗樣嘢咯，佢嚟緊出年咪繼續 PK 咯，係啦。 唔係佢歐志華嘅話講法就係話咧，唔使驚。 係啦，因為美國加息啊嘛。 因如果美國今年年底加息，佢、下年個盈利咧 就會好嘛。 咁問題就係啦， 係啦， 咁美國唔加息咁點咧？ 咁咪佢業績 PK 啦。嗱，呢個解釋點解咧？首先要講金，即係成個匯豐嘅分佈啦，睇落去，美國係 keep 得 OK 嘅，即係可以放心噶啦。即係 household 嗰方面，因為 8.25 億，雖然好細 part 仲係，咁、但係 OK 嘅。歐洲就 好啊，你逐 part 嚟，我逐 part 當作為一個投資者，你當歐志華咁樣角色扮演 歐、 好啊，你美國幾好？咁你會唔會加大美國投資嚟噶？ 唔会， 点解？ 唔会惊奶嘢， 几好嘛？ 第一惊奶嘢，第二你要你再插入手，冇办法你插到手嘅， 就系、是、啦。 美国嗰 part， 你觉得佢好嗰 part， 你又好有阴影， 系啦， 吓系啦，咁点咧？ 咁啊，第二 part 就系欧洲啦。OK， 欧洲就预咗佢唔输钱，突然之间唔输钱， 好似英国好嘅。 OK 嘅 22.58 亿，但系真系调翻转成个东欧嗰边，特别系土耳其嗰 part 系唔系好掂嘅。咁所以就即系去翻 22.58 亿啦。如果真系成个欧洲再好翻啲嘅，其实可以问到上30亿嘅。咁呢个就要再睇情况啦。第三 part 就系、中东及北非同拉丁美嗰啲就算数啦，即系。都是咁样㗎喇，係差唔多數㗎喇。 第二 part 我作為投資者再逢你呢個歐志華先。你話歐洲嗰邊幾好，英國個情況 OK 嘅。但係你歐元區呢都係唔得嘅。 係。 嗱咁你咁講啦，啱啱即係歐生你就話呢美國加息呢就掂晒啦。OK。咁但係你上半年嚟講呢嗰個業績呢係未反映到歐元區又再減息嗰個嘅息差效應㗎。咁即係話，如果歐洲係陸續係低息嘅話咧、其實佢歐洲嘅業務亦都冇乜憧憬空間嘅。咁係咯。 係啦，個憧憬空間唔係太大嘅、 啊。 跟住第 三 part 就係而家佢盈利貢獻第二大嗰 part 啦，亞太區啦，亞太區就死緊㗎啦，因為我最高峰嘅時期係做到60几亿美金嘅，今次呢個 quarter 交出嚟個就33.46亿，其實我冇記錯係連續三個 quarter 下跌㗎啦，亞太區。咁呢一 part 就冇得好講嘅，應該係繼續沉落去住嘅，暫時性嚟講係啦。咁最後就係第四 part 嘅啫，即係我覺得歐志華點解講話美國加息？如果美國加息嘅話，嚟緊匯豐嗰、那個個增長會有個動力會有少少翻嚟咧，其實就係香港。 好啦， 香港45.48亿。 好啊， 系啦，其实就睇到呢一 part 度 ，OK， 一笪咁细嘅地方就系、 是，但系汇丰 吊紧汇丰命就呢嚿啦， 新个业绩就倒退紧嘅噃， 系啊， 系啊， 因为嗱，点解会系咁咧？其实汇丰喺香港个楼宇按揭市场一路都系低息啊嘛。个问题系，如果美国加息嘅话，亦都相信香港会更加啦。 系啦， 当更加嘅时候嘅话咧。成個樓宇按揭市場頭三大就係匯豐、恒生同埋中銀。咁如果加 0.5 嘅話呢，其實有係問到上去個樓宇按揭市場，係問到匯豐嗰度成10几亿上八上去嘅。咁、你多10几亿嘅話，其實睇咗一條數就知啦，就其實打和嘅嘛、如果同個業績即係大業績比較，就唔會倒退啦。咁、所以嘅就係話要望嘅第一個望嘅 part 就係香港嘅 part， 真係要睇加息。第二 part 嘅就係最大嘅就係歐洲啦。如果歐洲上翻去30几亿嘅話咧，咁佢條數就靚仔曬啦。 好。 所以歐資華咪講嘅就係話點解就係睇美國加息咯？但你講得啱啊，美國唔加息，匯豐咪再插落去咯。 係啦，咁所以即係作為一個咁歷史悠久嘅銀行，亦都係咩國際咩國際智慧嘅咩咩國國咩嗰句咩話？環球金融 地方智慧 係。咁你成份業績你俾唔出一個一間咁大嘅銀行個智慧，我哋睇到喎。 嗯， 你淨係完全係依賴咗美國加息呢樣依個咁被動嘅一個嘅外在因素喎。咁你係股東嘅話，咁你應該會問佢：喂，如果美國加息，咁即係話美國經濟會好啦。如果唔係，美國唔會屎忽行走嚟加息啦。美國經濟唔好，亦都唔會搞嗰幾個月退市啦，係咪？ 嗯。 咁你有咩辦法令到美國經濟好，可能帶動全球經濟好嗰下？你個匯控有啲咩策略性嘅部署，去 capture 呢個經濟周期性復甦嘅 benefit 呢？ 係冇嘅。 是未有的，即 是 他可能不讲啦，即是吓。 因为 欧，我觉得他是没有的。 因为欧志华在那三大原则上仲未有两样东西应该仲未达到标的嘛。 好，那三条 formula 那三个 factor 啦。 是啦。 第一个就是那个成本效益啦。 是啦。 第二个就是这个 股东回报。 股东回报。第三个一级资本充足比率啦。 永远个一级资本充足比率就解决了。 为什么当日会有这个三个指标呢？你发觉其实很多蓝筹公司譬如利丰这样都整了一些指标出来的。那其实这些指标呢，就是我觉得啦，就是说它因应住个金融海啸的出现。那那些公司呢就整了三个指标出来。就是话俾啲股东听或者投资者听，嗱，金融海啸对个公司嘅影响去到边度呢？大与细，长与短呢？你就睇住呢三个指标啦。我一路维持呢三个指标嘅话呢，你就唔使驚个金融海啸影响我哋公司㗎啦。 嗯， 係咪？咁所以你呢个三个指标呢，应该就係因应住个金融海啸而提出嚟嘅一啲嘅个别公司嘅指标。好啦，个问题就出现啦。如果美国加息，即是话个金融海啸嗰个冲击或者影响已经系消除咗啦，或者过去咗啦。咁即系话你因应住个金融海啸做嘅一啲嘅指标上嘅部署，你系咪要调整先？ 嗯， 你系咪要拎翻其他嘅指标，就系话俾我听，嗱嚟紧全球经济会好噶啦，你睇住其他嘅另外，譬如两三个指标。就可以顯示到我哋銀行呢可唔可以 capture 到嗰個經濟周期上升嗰個好處啦。 嗯。 你係咪應該拎返啲指標出嚟睇先？咁，但係你一嚟嚟去都係講緊嗰三樣嘢咋噃。 嗯。 啊，你或者拎個喂我去睇下我哋有亞洲個增長性作為一個指標。 係啦。但你冇咗嘛。 但你冇咗嘛。係啦。咁，啊，即係你即係咁講，你嚟嚟去去都係講緊嗰幾個指標，嚟嚟去去都仲係一個金融海嘯嗰個陰霾裏面掙扎求存。你完全唔似一间国际性嘅银行咯。 佢唔系国际性银行嚟㗎啦。即係我諗由08年金融海啸到09年，你会见到嘅系过分 ,ok, 美国缩晒皮啦，即係收，即係要斩要卖嘅卖晒啦。咁 ok, 09年嘅时期欧洲还好嘅，到10年嘅时候欧洲爆破之后开始，你就会见到嗰个严重嘅情况，由赚20几亿。 呢个金融海啸嘛。 到蚀20几亿，咁喺欧洲度发生咗啦。咁同一时间美国又冇嘅时候，太过分依赖亚太区同埋香港嘅经济增长啦。即係各個地區嘅增長啦，咁其實 shift 就 shift 咗去成個亞太區度啦，已經連埋香港。咁去到13年開始，你就會見到其實亞太到頂角噶啦，賺64，我冇記錯，一季賺64亿美金嘅，64.16亿美金嘅。咁跟住你一嘢嗰個位到而家慢慢上翻落嚟嘅時候，你冇辦法，最後都係要翻嚟香港。OK， 但香港其實嗱，呢個就香港人唔會相信啦。但作為你話即係一個睇翻，可能喺外國嚟睇或者一個高部嚟睇嘅話，就係如果香港個佔中真係出咗大事嘅話咧，咁隨時香港嗰40几亿冇咗一半咧，咁你就可以用呢盤數去計啦。即係匯豐嘅盈利倒退30几亿。 咁作為一個管理層，作為一間國際性嘅銀行嘅管理層 ，OK， 第一。佢嘅受惠就係美國加息，佢嘅受累或者係一個 unforeseen 嘅 factor 就係佔中， 係啦， 咁不如我做個 CEO 啦，好唔好啊？ 咁我唔使咁高人工搵阿歐志華返嚟啦。 咁冇辦法啦。 係咪咁呢啲 point 冇橋啦。 老實實阿張榕都講得出啦。係咪我同你都講得出啦。咁所以匯豐乜都唔使做啦。因為會有佔中。亦都有美國遲早都要加息。咁佢遲早都會受惠㗎啦。咁我做 CEO 啦。係咪咁你問到即係另一樣喎，就係話佢嗰啲賠償喎。咁而家蘇花佢好似有成11單可能疑似出現嘅賠償，每單計佢2億美金嘅話呢，嗰度20幾億美金㗎喎。 你見到法巴啦，法巴法巴第二季呀倒退，我唔記得第二季定全年呀，倒退40幾億㗎嘛。 未諗都倒退啦。 咁原因嘅係有20幾億係作為一個賠償㗎嘛。係 啦。 法巴嗰邊。係 啦。咁歐志華就會答你，喂人哋都賠㗎啦。咁冇辦法㗎啦。咁我冇問題嘅，即係我同你咁樣講係完全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 但係你係歐志華，你係唔可以咁樣講㗎嘛。係咪你一定要有一個 banker 嗰個嘅嗰、個嘅質素或者嗰個氣質喺度㗎嘛。以前匯豐係串㗎嘛。係咪美國減息個息差會收窄，我哋唔驚，我哋有亞太區頂住。我哋有其他美國，唔係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係跟美國個息走嘅。美國減息，我哋搬去邊度，我哋睇重邊度，點點點點。咁但係正如第一個 point 啦，就係話，你有太多經營上面嘅歷史嘅瘡疤嘅創傷啊，度度都唔敢搞。如果有，就算你同佢講話，喂，你睇好美國加息，即係睇好美國經濟，你做多啲美國啊。咁佢真係可能會同你講，我哋啱啱就喺美國嗰個陰霾嗰度走咗出嚟。喂，我而家就搞翻，好似對啲即係啲股東又會嘈嘅噃。咁所以佢全部冇嘢可以走得出呢個死胡同嘅喎。而家 冇 歐志華亦都我唔覺得佢有個咁嘅魅力去帶將呢個嘅匯豐從嗰個嘅金融海嘯嘅陰霾同埋好多嘅賠償嘅陰霾裏面咧，走翻出嚟變翻咗一間銀行喎，仲有一個危機喎，就係要銀行同埋嗰啲嘅傳統銀行同埋投行業務要分開呢樣嘢喎。咁呢樣嘢分開呢樣嘢，佢自己都話已經係為咗呢樣嘢嘅準備咧 ，compliance 啊各樣嘢咧，已經係使咗3億幾美金噶啦噃。咁即係話。當然佢使呢3億幾美金，佢個目的係唔想拆出嚟啦，即係唔想將個傳統銀行同埋投行拆出嚟啦。咁佢都唔想做呢樣嘢，所以使咗幾多錢，證明即係佢真係好唔想做㗎喎。即係話做呢樣嘢對佢真係可能好不利㗎喎。咁所以嚟講就係話，而呢樣嘢就一定會做到最後會出現。咁如果呢樣嘢真係出現嘅話，我又唔覺得佢真係 ready 好喎。我唔覺得佢 ready 好啦。好啦，正如頭先我真係想談呢個匯豐仔呢樣嘢，就係佢個傳統銀行嗰方面。我成日都講銀行係百業之母。 係。 阿迪，咩叫做即係喺你嘅角度啊，或者你嘅眼中啦，你點樣理解百業之母呢四個字呢？即係一個乜嘢嘅角色呢？百業之母。 銀行應該係為咗其他嘅商業機構去借一筆，即係 OK 做窿啦，應該咁樣講啦。咁然之後，從而收取一個利息去賺錢嘅。 係。 咁第二樣嘢就係、是、當然啦，就你睇你有個幾多存款啦，就係、是、去借出去啦。 係。 咁呢個就派翻俾存款人啦。OK。咁 呢個存款之母啫。 係啦。咁但係其實你應該嘅就係話，你係主要係做翻喺工商方面嘅借貸噶嘛，你先可以 support 到其他嘅一啲細嘅商業，從而養大佢哋。 非常好，你呢個非常之。古典嘅解演绎， 因为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嘅汇丰系咁样做法，而造就咗成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噶嘛。 你的确系某人嘅师傅嘅徒弟，你非常系某人嘅徒弟，我明白，系嘅，你啱嘅吓。现代嘅解释何为百业之母咧，就系话银行嘅业绩同个经济个关联性好强。同個股市嘅或者投資市場嘅關聯性好重，因為銀行嘅業務裏面好多都係賣啲嚇嗰啲咁嘅產品啦，大家知㗎啦，嗰啲投資產品啊、理財產品啊、迷債啊嗰啲 click click 咁嘅嘢啦，咁所以佢好跟嗰個嘅經濟走，亦都好跟嗰個市場嘅 sentiment 走，亦都好跟嗰個投資市場嗰個氣氛去走嘅，咁所以就話係百業之母，現代嘅解釋就係話銀行同個經濟。距離好近，好能反映經濟，好能反映個資金流，好能夠反映到當地個居民對投資嗰個意欲。OK， 好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現代嘅解釋。咁、那個傳統 classic 嘅解釋，正如你頭先嗰樣嘢，就係、是、銀行要履行呢個嘅放貸人嘅責任。 嗯、 你呢個放貸人嘅責任咧，就係、是、要根據佢要培養母啊嘛，母親啊嘛， 係啦， 即係佢培養下邊好多佢嘅仔，佢嘅仔就係其他嘅行業。 嗯、 OK， 有啲行業走出嚟，我係新興行業，我係乜乜行業，我而家急需要現金去發展咁、嗯、樣。以前即係你嗰隻解釋啊，呢個解釋咧就係話銀行去睇啦，哦，你個行業有得做喎、啊，點樣點樣，我做個 credit analysis， 我做過一個行業嘅 analysis， 有得做 ，OK， 我貸落去俾你啦 ，OK， 嚇、啊，咁呢樣嘢係一個好傳統或者好 classic 嘅銀行所謂百業之母嘅解釋。咁、 嗯、 但係而家呢樣咁嘅解釋咧，喺全球嘅銀行業嚟講咧，已經係不合時宜啦。 嗯， 銀行亦都唔會 care， 我貸落去幫你嗰啲工業做乜鬼啊？ 系 我太落去帮你嗰啲嘢有咩得着呢、啊、我卖下啲迷债，我卖下嗰啲咁嘅 click clack 嘅嘢，卖做搞下啲 private band， 一下子就同你赚几廿亿翻嚟。喂，我卖嗰啲咁嘅中小企贷款或者系新兴行业嘅贷款，哇！我又要冒嗰个 default risk， 我又唔知几时翻嚟，一下唔觉意我俾人炒咗，咪得不偿失。我太嚟做咩呢？咁、啊、所以即係銀行而家基本上係冇 fulfill 到以往即係阿迪你頭先講只 classic 嗰只阿百業之母嗰個功能。 嗯。 啊、銀行而家貸款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阿迪你話我有間 work 先，哇發展迅速， 嗯、 我哋需要即係嚇集問銀行借啲錢、嗯、啊買個 server 咁、嗯、樣啊，因為真係太多人 download 啦，成日都 download 唔到。好啦，你走去匯豐，我肯定百即係。做任何匯豐裏面批窿嘅人都會同你講，你個業務我唔係好清楚嘅。第一，網台個發展就我唔了解嘅、 嗯， 因為我本身就唔聽啦、但係個窿批唔批俾你呢有得傾嘅的，有得傾嘅。嗱、嗯，不如你翻屋企問一下你爹哋媽咪嚇，層樓。自己买㗎嘛， 嗯， 你屋企嗰层楼，不如问下你爹哋媽咪将层楼按俾我哋， 嗯， 咁我哋咪借俾你囉。呢个就係百业，即係呢个就係现代嘅百业之母。 明 吓，嗱、啊、汇丰银行亦都係一个好 typical 嘅例子，其实好多银行都係一个例子。以前汇丰银行做得好犀利嘅，或者喺地区性或者恒生银行都係地区性做得好犀利嘅，就係咩呢？即係譬如係深水埗嗰边有啲成衣，即係卖啲进出口成衣好平嘅。咁、嗯、汇丰局一定有间分行。 嗯。 有啲一条街譬如做珠宝多嘅摆堆晒喺度嘅，佢一定有啲分行喺度。 嗯、 啊。有啲街做布匹嘅，佢一定有啲分行喺度。因为佢要同嗰啲客距离好近。啊、你冇砖头做抵押，但係我日日都睇到你个生意 OK 喎。咁大家有一个好 close 嘅 relationship。 系啊， 但系而家銀行為咗要縮嗰個分行數目，因為要搞，因為當日十幾年前佢哋嗰個解釋就係話咧，而家佢其實唔需要分行噶啦，因為點解咧？有 ETC 機， 冇錯、 啊、你要攞錢，你要存錢，你咪撳機咪得咯，你唔使我租間分行啦。咁、 嗯、 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冇咗分行同埋地區嗰個嘅關係網嘅話咧。全部嘅窿嘅 facilities 嗰个嘅审批喺晒嗰个总行嗰度咧，总行根本就唔知你发生。 我有好大嘅感受，点解咧？话说今日咧，我就好早起身嘅，我要去恒生银行度搞少少嘢 ，OK？ 咁、 嗯、 咧，我啊住石塘咀 ，OK？ 我谂耀尊又清楚坚尼地城就会喺边度啦。咁咧，我啊住石塘咀咧，今日去到，我发觉咧。我屋企樓下行落去唔夠一分鐘嗰間恒生銀行呢就開始裝修，但裝修就繼續營業。咁、 嗯、 有個男仔穿住西裝，佢唔係實 Q 嚟嘅。我行入去嘅時候，佢第一句問我：先生你想做咩呀？咁樣講、 嗯、 我話我想入數落去，因為我冇恒生 account 啦 ，OK， 咁、 嗯、 我要交數，我話我想入數，佢話你有冇我哋乜 privilege 嘅 account 啊？唔係，你有冇第二隻 account 啊？唔係，唔好意思、啊，我哋唔做、啊，麻煩你行落去堅尼地城啊。 係啦， 咁而個問題係咩呢？就係話佢喺我門口，佢喺門口度攔住咗我。 嗯 ，and then 佢連我入 你似個賊㗎嘛？ 我大佬，我今日唔係好差蛋㗎啦，你都見到我，我今日特登剃曬須，著埋件西裝褸出嚟。咁個問題係，佢連我入去裝下，我想再行入去嘅時候，先生你想點咧？即係佢真係咁樣講，你想點？即係我覺得好惡嘅成件事。 下一次我哋講一講恆生，因為咧，你呢啲咁嘅經驗。即係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會有咁嘅經驗，係面對住而家所謂嘅銀行服務嗰個冤氣啊，嗰啲冤屈氣啊，即係當你都唔係客咁樣，即係而家啲銀行就全部用曬玻璃嚇，唔會好似以前咁咧，就用曬啲石屎牆啊、冰鎮啊、冰封曬咁樣。咁而家唔會嘅，用曬玻璃。咁但係。即係地區智慧同個銀行之間嘅距離咧，相反咧就越嚟越遠嘅。銀行冇咗呢啲咁嘅鋪咁嘅小商户。即係話個阿媽基本上係做唔到一個阿媽嘅天職。個阿媽做唔到呢個天職，第時個仔真係養大咗啦，佢會唔會感激報答個老母咧？ 明 係咪？佢係唔會嘅。你而家。做生意問銀行借錢，你冇層樓啊，個鋪唔係你啊，你諗都唔使諗。 唔好諗啊！ 你真係諗都唔好走去銀行嗰度俾人奚落啊！真係。咁所以而家呢個即係我成日好鬼憎匯豐講咩地方 環球金融地方智慧， 你何來有地方智慧？佢個地方智慧就係出埋啲唔知乜鬼嘢產品叫人買，跟住輸到人一鑊泡，嗰、那個就叫做地方智慧。呢啲地方智慧講真唔使歐智華你我都識做啦，呃神騙鬼咋嘛，係咪？咁所以即係成份匯豐嘅業績，即係你叫我俾分，我真係俾頂籠俾40分，我心想俾30分。個30分都仲係叫做呢，就係話佢都圍住咗嗰個一級資本充足比率嘅啫。 係啊，冇錯，三分一做到嘛。 其實就真係冇嘢講㗎，你而家仲喺度講緊，嘩我哋要咁嘅成本控制呀、啊、點樣點樣點樣。成本控制，即係如果你寫 annual report 呢，如果你睇有睇啲公司嘅 annual report 呢，你阿迪你有冇睇過 㗎？睇過。 你唔會咁深入。 我冇嚟，我只睇。我只睇一間㗎嘛。我可以。 你就要睇嗰個用字㗎。咩意思呢？即係其實好多工業股呢，或者上市公司呢，佢想 cut 嘢呢，佢又唔可以講 cut 字㗎嘛，係唔好話我唔講，唔可以喺 annual report 寫話我要 cut production 㗎嘛，就叫做 streamline 嘅、streamline 其實就係 cut 咁解，不過好聽啲即係理順我哋個生產過程，咁其實就係 cut 鬼咗佢嘅啫。咁咩時候會 cut 嘢呢？就梗係唔掂嘅時候 cut 㗎啦。你掂嘅時候，即係你啲錢都多到唔夠使，或者你梗係即係白捉咁多爪，因為掂啊嘛，你做飯都得啊嘛，你咪白捉咁多爪，跟住你邊鬼度得閒去 cut 啫，邊鬼度得閒去 streamline 啫，咁所以你話成本控制啊呢啲咁嘅 click click 咁嘅東西咧，就一定係唔妥嗰陣時會出現嘅。正如我頭先咁講啦，就係佢嗰三個指標到而家咧都仲係嗰三個指標，即係話佢要 cut 嘢。唔掂要 cut 嘢，唔掂要 cut 嘢。金融海啸如此，到而家经济稍为好似有啲复苏迹象，佢都系如此嘅啫。既然咁样嘅话，欧志华，不如你同阿梁振英一样落台吧啦。我哋下节继续讲埋嗰只咁嘅死人恒生。 好。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咖啡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的选择，现在还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啡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那么 第三节先捉酒， 是祝第三节捉酒。 因为第三节呢是